我上街去旅行，大地今天要证明，什么乌通通都搞得定，也烂你眼睛。 只有我才做得到，你

家路上，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，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。

都摧毁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尘嚣看不见。 曾下去踏完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，剩下去探望，把残酷的未来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Thank you.

so beautiful， 我失去过，更珍惜拥有。 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

飞翔，也是缓缓的沙海上，也是家里两个大。 舍不得这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新华时报发表，伴随街头共享单车的流行，洗衣机也开始进入到了共享时代。近日，一组公用洗衣机出现在了上海，其中18公升容量的洗衣机价格是每桶40块钱，而8公斤容量的洗衣机的每桶是20块钱。那么，共享洗衣机来了，你会用吗？来看网友评论。风景在路上说，共享洗衣机我不会去用的，因为考虑到卫生情况嘛，本身不是很脏的衣服通过共享洗衣机说不定还洗出了脏衣服呢，除非在素质达到一个水准的时候我还可以去试试看。美珍说，共享单车能够流行，除了是代步工具外，如果不自己去运动是看不到风景的。而洗衣机也想进入共享时代，它能够帮我省钱吗？它能够让我锻炼了身体还能看到风景吗？虽然说共享洗衣机现阶段可能不会有大规模的市场，但是呢，例如独居老人还有建筑工地上的工人等等，他们可能年老体衰或是劳动强度大而顾不上洗被子和衣服，因此有了共享洗衣机呢，也会给这一类人群提供生活上的方便嘛。继续刷新微博。环球时报发表，开车要有驾照，当老师要考教师资格证。而杭州的一个上城区呢，首先推出了家长成长工程，面向0到15岁的家长开设网上名师授课，修满学分通关将获得星级家长执照，持证上岗。那最近呢，国内第一家星级家长执照已经发出了，对于父母亲要拿执照你怎么看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晨光说，父母持证上岗，这证只是对自己一个提醒，更重要的是自律有责任心。尔伦说，我举双手赞成家长持证上岗，我要当五星上将级家长，统帅儿子媳妇儿孙子，创建五星文明家庭。持证上岗听起来有点过了头，可是细想起来呢，年轻的父母接受培训，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。不少的年轻父母带孩子呢，一句哄，二句吼，有的甚至拳打脚踢，自以为我打我自己的孩子不违法，别人也管不了。而一阵微风过后呢，又来新的干的叫宝贝儿。而有的爷爷奶奶有条件可以带孙子呢，又不让；有的没有这个能力，又偏要爷爷奶奶带。现在的年轻父母不知怎么想，是应该重回炉学习一下如何带孩子了。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于洋，969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 知道。

桥伤心的街，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？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告诉你爱已慢慢烧尽？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，那就给自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。生活本来就是这么简单，只需要一点点的勇气，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活转个身，重新开始。生命太短，没有时间留给遗憾。如果不是终点，那么就请微笑，一直向前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各位早安。 记得被你抱着，温热的感受。

据国家工商总局消息，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已经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位。截至目前，我国商标累计申请量2293.1万件，累计注册量1514.5万件，有效注册商标量1293.7万件。广西印发关于实施全面推进政务公开6项行动的通知，明确要求涉及特别重大、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，涉事责任部需要在1个小时内公布事实信息，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，24小时内召开新闻发布会。成都市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日前获批。根据规划，到2020年，成都一共建设约8.8万个自用充电桩，780个充换电站，实现所有停车场自用充电设施全覆盖。伴随着气温走高，部分传染病进入高发时节。近日，卫生部门发布疾控公告，建议公众特别是家长应该对儿童手足口病等疾病保持警惕。

雨过之后，整个婺源仿佛滤镜一般的清新宁静。遥看远山，隐约朦胧；近看民居，干净古朴，让人不由得想在此处隐居终老，悠闲一生。如果说雨天的婺源是说不尽的诗意朦胧，那晴天里的婺源则是道不完的婉约璀璨。一排排徽派民居，一座座粉墙黛瓦，每一处都令人着迷和心醉。翘角的屋檐，古老的建筑，在夏季绿树环合的映衬下越发纯净沧桑，仿佛让人回忆起百年前的古老时光。夏天的婺源没有春天油菜花海般的金黄，也不似深秋的红叶似火，在这个季节，绿色是这里的主旋律。此时的婺源，不管是山峦还是梯田，处处都是绿树黄河，生机盎然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生命的热情和活力。面对这处处斑驳的绿意，每个人都会舒展身体，放松身心，在这清新宜人的环境里畅快地呼吸。在婺源，你可以去以晒秋闻名全国的黄岭，感受婺源人家的好客和热情。这里的时光很慢，你可以抛开所有的烦恼杂念，看看风景，散散步，喝喝茶，就是一天。这里的人们淳朴热情，家家都有自酿的美酒，存放的野味，保证让你酒足饭饱，乐不思蜀。如果说白天的婺源风情万种，那么夜色下的婺源更是魅力无限。你可以去菊径村，感受夜幕下整个庄园圆形的轮气，看车轮在路上留下了运动的光环；也可以去观景桥，看桥上桥下璀璨的灯光，看夜色下闪闪发光的星星，感受婺源夜色美景的魅力和风情。这便是夏季的婺源，诗意飘摇，绿意盎然。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